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这个人呢，个性有点偏内向，具体点说，有点像米兰昆德拉《不朽》里的那个阿涅斯，做个减法人格，希望自己，越不被人注意越好。前段时间，回到学校找原来的同学吃了个饭。我毕业将近有1年的时间了，听这同学也将近有1年没见了。就在吃饭的这个时候，我们点完菜嘛，他跟那个老板说了一句：“这些菜都不要加辣椒啊。”我这人不太爱吃辣，也不太能吃辣。但是他记住了这个事。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人生还挺美好，就好像是站在了世界的中央，就这种感觉。 穿华丽的服装，为原始的渴望而站着，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我冷漠的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小无声生存在橱窗里的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再见你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都撑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早已没有选择，趁着我会喜怒，你会哀乐，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活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午间作品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纳粹对犹太人进行恐怖的种族灭绝，犹太人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中国上海却给了他们唯一生的希望。一个犹太家庭如何抓住这唯一一线生机？ 这张图片是贝蒂一家登上鹿岛丸号游轮后留下的合影。 同样在日军铁蹄下挣扎的上海，又以怎样的姿态来迎接大批求生的犹太难民？ 贝蒂眼中的上海是新奇的、热闹的，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声响。 侵华日军欲把上海犹太难民关进集中营，上海人民又如何拯救他们的犹太朋友？ 犹太小男孩手拉着中国大男孩的手，两个人看上去情同兄弟。 二战期间，600万的犹太人死于欧洲，而在上海的3万犹太人幸免于难。中国人与犹太人如何携手走过那段苦难的战争年月？上海如何成为他们魂牵梦绕的第二故乡？上海，犹太难民的生命方舟，档案为您讲述。 1939年5月21日这一天，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远洋游轮鹿岛丸静静等待着他的乘客。11岁的小女孩贝蒂与家人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这艘驶往上海的游轮。贝蒂的父亲反复地去看手腕上的手表，显然是在为还未行驶的游轮着急，但是从他的表情看来，又不仅仅是着急，是着急中夹杂着恐惧。终于游轮开动了，似乎对于船上的人来说，这是豪华游轮上的一次旅行，但仔细的端详又会觉得不对劲儿，因为船上的大人们都在哭泣。 游轮上的人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不是一次旅行，这是一次赌徒，而他们押上去的是自己和孩子们的性命。贝蒂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将纸握成一个团，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对贝蒂说：我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了。这一年贝蒂11岁，他掂不出父亲这句话的重量，多年以后他才知道父亲手里那张纸条的威力，足以让贝蒂永远失去父亲。1939年，游轮上这些乘客身上发生了什么呢？他们被什么所迫，选择用性命赌一个未知的未来？贝蒂父亲身上那张纸条为什么会让他随时与家人永别呢？这张图片是贝蒂一家登上鹿岛丸号游轮后留下的合影，个子最小的那个姑娘就是贝蒂，旁边站着的是贝蒂的姐姐。贝蒂和姐姐面带微笑看着镜头，而他们身后的父母则显得心事重重。贝蒂一家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中国上海，从意大利到上海航行6个星期。贝蒂的父母一面庆幸着能够在生死逃亡的最后关头带着孩子们逃出欧洲，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未来是否能够死里逃生毫无把握。他们不得不离开了生活几十年的德国，就是因为贝蒂父亲口袋中那张纸条。这张纸条从何而来？在登上鹿岛丸号游轮之前，贝蒂父亲又是遭受了怎样的经历呢？这是一张贝蒂一家在德国生活时所拍摄的照片，左边第一位男士就是贝蒂的父亲，他在一家文具公司工作，是公司里顶尖的销售人员。贝蒂的父亲工作很忙，需要经常出差，家中的事务都交给了贝蒂的母亲。他在外忙碌的收入足以让他的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紧挨着贝蒂父亲的这位女士是贝蒂的母亲，婚后辞去了原来的秘书工作，一心照顾家庭。照片右边的两个小姑娘就是贝蒂和她的姐姐，父亲在外挣钱养家，母亲在家照顾贝蒂姐妹。贝蒂一家拥有着看似平常的生活，但这一切又是无比幸福的。然而这种平常的幸福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1939年5月，他们不得不与生活了几十年的故乡告别，不得不与这种平常的幸福告别，甚至来不及回头再看一眼家里的摆设，来不及与亲戚们一一道别。 早在贝蒂一家不得不离开德国的6年之前，纳粹的阴云就开始笼罩德国了。1933年，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开始给德国人民灌输种族歧视和仇恨的思想，德国街头开始出现反犹标语，犹太人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Till one day in the usual ice cream parlor, we'd get our ice cream, we couldn't go in anymore, and we're just beginning to learn how to read. That's when the signs came up all over. No Jews, no dogs, no stores, no Jews, no dogs on the benches. Couldn't quite understand what this is all about, but I just remember my grandmother always taking us by the hand says, and Hauenchen, that's how used to call me, we can't go in here anymore, and we'll get ice cream some other place, and there's Jews and dogs forbidden was all over. 犹太人在这样的高压统治下恐惧地生活了6年后，犹太人最黑暗的时期开始了。1938年11月9日，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妆成平民走上街头，他们疯狂地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这一夜被称为水晶之夜。多年后，贝蒂仍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那一幕。 When we got up the next few days, I saw the glass and the burning synagogues and all that. We walked over to my grandmother's house to see if they were all right. And I remember that glass, on the crunching glass under my feet. And even now, more than 60 years later, I can still remember. 水晶之夜之后，希特勒对犹太人实行恐怖的种族灭绝政策，无辜的犹太人被大批逮捕、迫害和杀戮。 身为犹太人的贝蒂父母认识到他们必须要逃离德国，想逃，但是他们发现这个时候犹太人似乎被整个世界抛弃了。 笼罩在希特勒恐怖阴云下的犹太人在欧洲四处奔逃，然而随着犹太难民人数的增加，很多国家逐渐拒绝收容犹太难民，就连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毫不例外。他们清楚希特勒已经把反犹看作是德国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以至于任何偏袒犹太人的举动都会被视为对德国不友好的表现。这就是许多国家不愿收容犹太难民，越来越多的国家拒绝给犹太难民发放签证。就在犹太难民几乎绝望时，贝蒂的父母从朋友那里听说一位名叫何凤山的中国外交官大量地给犹太人发放签证，他们得知了最后一个避难地，中国上海。 20世纪40年代，只有中国上海可以收容这些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于是贝蒂的父亲向日本邮船公司提出申请，想为全家买去上海的船票。一家人满怀希望等待着逃生的船票，不料得到的消息却是船票早在几个月前就卖完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只要能够买到去上海的船票，就意味着有生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争相抢购就在所难免了。 没有去往上海的船票，就相当于坐以待毙，他们无论如何也要走。这是贝蒂父亲当时的决心，因为他是一位父亲，他必须要保护自己两个幼小的女儿。 贝蒂的父亲一次又一次地跑到游船公司，请求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他的申请书，又顺便贿赂了500德国马克给负责人。几天后，贝蒂的父亲接到游船公司打来的电话，这次是好消息，他们一家订到了鹿岛湾号游船上面两间头等舱。这艘鹿岛湾号将于1939年5月21日从那不勒斯驶往中国上海。 然而就在登船之前，贝蒂父亲收到了盖世太保的船票，船票上通知贝蒂的父亲到盖世太保柏林总部去接受审问。而其实那时的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清楚，所谓的审问就是借机逮捕，而船票规定的时间是5月19日，鹿岛湾号游轮出发时间是5月21日，只相隔两天。贝蒂的父亲当然没有去接受审问，而是登上了逃生的船。所以节目开头，贝蒂父亲在刚登上游轮时紧张地不停看着手表，焦急的表情中还带着恐惧，就是因为轮船一分钟不起航，他就有可能被盖世太保抓走。 贝蒂一家所乘坐的鹿岛湾号游轮6个星期之后到达上海。我身后的这张照片拍摄于20世纪40年代，人们在上海滩码头迎接即将到来的犹太难民。这是一张大批犹太难民走下游轮时的照片。1939年的夏天，贝蒂一家像这些犹太难民一样走下游轮，开始了在上海的经历。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上海之后，犹太难民们惊喜地发现大批的犹太人在码头上迎接他们，这时他们的心里有底了，在上海他们是可以活下去的。 贝蒂一家抵达上海时，上海是个什么样子呢？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上海，上海已经沦陷，上海市民生活在沦陷区，经济上窘困不堪，居住条件简陋。 Because we landed in Hankyu, which is the place where all the ships landed, particularly the refugee ships. 同一时期，也就是1937年到1939年，是欧洲犹太难民涌入上海的高峰期。大约有20000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那么，也是千疮百孔的上海，是以怎样的姿态收容数量如此之多的犹太难民的呢？ 家来到上海将如何谋生，怎么生活， 他又可以养活家人了， 又是什么故事让小贝蒂惊讶不已？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上岸的犹太难民被有组织的运往犹太难民所，这张照片就是犹太难民们正在登上开往难民所的卡车。 这些帮助犹太难民的人是上海犹太社团志愿者。20世纪40年代，虽然上海是沦陷区，但允许犹太人建自己的社团。刚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在社团组织下可以学习能够养活自己的手艺，他们可以学习理发、木工和缝纫等等技能。战时的上海对于外来民族和他们的文化依然像战前一样包容，正因为如此，上海成了他们心中的诺亚方舟。 Chinese had this coexistence with the refugees. They kind of accepted us in their midst there, and never once saw a sign of anti-Semitism or disgust or criticism. I never saw it at all. 贝蒂眼中的上海是新奇的，热闹的，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声响，眼睛所能看见的地方，街道和商铺总是人头攒动。他们在虹口登岸，这里是当时上海最拥挤的地方之一。这张图片就是当时虹口东永航路兴旺的集市上，也就是现在东隅航路。照片的左侧是一些正在行走的中国居民，而在照片的右侧有一位犹太姑娘在对着镜头微笑。看来当时在上海的犹太居民已经融入了当地的生活。贝蒂的父亲为了养活家人，在一家化学公司找到了一份文职工作，他又可以养活家人了，这一点让贝蒂的父亲很有成就感。经济上有了支柱，家庭的生活才可以继续正常运转，小贝蒂也开始继续上学了。 就在他们在上海生活下来时，贝蒂与他的家人那时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么幸运。他的故乡纳粹正在疯狂搜捕犹太人。1939年9月，波兰沦陷，纳粹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集中在波兰。1940年，法国南斯拉夫相继沦陷。1941年12月，德国在波兰新建了6个集中营，沦陷国的犹太人被大批驱赶进各地的集中营。 贝蒂就读于上海犹太青年学会学校，在犹太人当中通常会把它称为加道里学校，因为这所学校的资助人名为霍瑞斯·加道里。在加道里学校保存了那些犹太孩子们美好的记忆。多年以后，贝蒂出版的《我曾经叫莎拉》一书中写道，在酷热的夏天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就在操场上排队领茶喝，茶里还放了糖，甜甜的。我手里拿着一份贝蒂所就读学校的成绩单，成绩单最上面写的是上海犹太青年协会学校，中间表格其中一栏填写着学生们所学的科目。我们数了一下，一共是14门，其中包括艺术课、写作课、地理课，还有犹太民族常使用的语言之一希伯来语。表格的另一栏是老师对学生功课的评价，我们看一下老师给这位学生的评语是什么。好，有3门功课是好，剩下的科目是非常好。不管教室之外的世界是处于什么样的纷争之中，教室之内这些从欧洲远渡重洋逃到上海来的孩子们在这里沉浸在老师所教授的知识当中。贝蒂在上海的生活就像他在自己的书里所写的那样，是甜甜的。犹太学生们上课之余还会和朋友们一起去参加舞会或者去逛公园，他们之间会相互分享在这个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贝蒂听同学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些从犹太宗教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法租界乘坐电车，他们的发型、无边小帽和黑色的西服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眼光。 这些年轻的犹太人刚到上海没多久，不清楚到底应该在哪里下车，于是他们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电车上的中国售票员走过来，用流利的犹太语言给他们指了路。这些年轻犹太人愣住了，不敢相信一个中国人会讲犹太人的语言。 这个售票员向他们解释，他曾在一个犹太老太太家里工作了很多年，这个老太太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中文，只能说自己的犹太语言。为了胜任这份工作，他学会了犹太人的语言。老太太死后，他就找到了这份电车售票员的工作。贝蒂听了这个故事，觉得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到比上海更奇妙的城市了。 上海这个奇妙的城市以无限包容的姿态庇护着犹太难民们。 My sister writes in her diary, I gave the little girl next door, a Chinese girl, a piece of white bread. Big deal, you know. And that's the way this worked. And her father gave me a pencil, you know. So that's how these things evolved, you know. 和贝蒂一样快乐生活在上海的还有另一个犹太姑娘，她叫露丝·谢尼，她同样经历了纳粹阴云的笼罩。 露丝·谢尼生于德国柏林，童年的生活对于她来说是快乐和富足的。她的父亲是个殷实的商人，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他们的邻居。然而从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抢走了犹太人的商店，限制犹太人的从业领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固化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早走一天就多一份安全保障。1939年，露丝悉尼全家乘船前往上海。 露丝悉尼一家逃到上海时只带了50马克，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而到了上海后，他们一家人不但活了下来，而且生活了下来。在上海，露丝谢妮从一个小女孩出落成亭亭的少女。20世纪40年代还参加了犹太社区的选美比赛，当上了选美皇后。上海犹太难民最聚集的地方是虹口，类似选美比赛的业余生活很丰富。难民们还自发地出版报纸和杂志，电台里有专门为难民服务的节目，介绍健康小知识，播放流行歌曲、古典音乐和当地新闻。这张图片中，三位犹太难民十分投入地在排练戏剧。除了业余戏剧演出，难民还组织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他们有自己的足球队、乒乓球队。这是1943年虹口收容所俱乐部乒乓球赛获奖者的合影。夏天，犹太难民还喜欢聚在一起，到当时的虹口罗伊顶花园餐厅乘凉。生命多么宝贵，生活多么美好，正是上海给了犹太难民们第二次生命。而当时年纪还小的露丝谢尼和贝蒂并不清楚他们有多么幸运，失去亲人的痛苦更多的是由父辈们去承受。 这是贝蒂与姐姐的合影，贝蒂一脸笑容，听着姐姐说悄悄话。贝蒂是个小孩子，总会面带笑容，心无牵挂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但是贝蒂父母内心却一直牵挂着远在欧洲的亲戚，每星期他们都会用薄薄的航空纸给远在柏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亲人写信。 刚到上海的1-2年，贝蒂一家还能收到亲戚们的消息，但是不久之后，这寄往欧洲的信就有去无回了。贝蒂与当时跑到上海的犹太人后来才听说了在欧洲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在集中营中，纳粹最初是用手枪，后来改用毒气大规模屠杀犹太人。集中营早已成为人间地狱，贝蒂的亲人们也未能幸免。 时隔3年，贝蒂一家终于收到了欧洲亲人的来信，然而信中的内容让他们大吃一惊。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贝蒂的妈妈一直沉默，什么话也不愿意说。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犹太人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若违反规定，必将受到严惩。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944年的一天，在贝蒂家中，一封信突然不期而至。这封信是贝蒂的外婆写来的，贝蒂和家人都以为外婆当时和外公生活在柏林，但信却是从一个叫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地方寄来的。外婆简单地告诉贝蒂的母亲，他们被送去了一个集中营。外婆没有详细地说他们的生活状况，只说她努力生活了下来，但还提到贝蒂的外公不久前在集中营去世了。贝蒂永远都记着妈妈那天声嘶力竭的哭喊声。1944年，贝蒂16岁，贝蒂的外婆已经将近60岁，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却被送进了集中营。贝蒂的妈妈面对父母的遭遇，怎能不心如刀绞。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贝蒂的妈妈一直沉默，什么话也不愿意说。 贝蒂的整个家族在这场屠杀中只有三人幸存，一位是贝蒂的姑妈伊尔玛，她被送进过好几次集中营，出来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身体被折磨得伤痕累累。贝蒂的叔叔阿图尔和贝蒂的堂兄奥图伯格也在集中营里幸存下来，其他人包括贝蒂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和其他几个姑姑、叔叔，全家都死在集中营。在上海，贝蒂一家陆续接到了亲人们的死讯。贝蒂想起了在欧洲时与亲人们团聚的日子。 贝蒂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爷爷奶奶以及爸爸的亲戚是在1935年左右，他们一家乘火车前往捷克。贝蒂的爷爷奶奶共有九个孩子，叔叔和姑姑们十分欢迎贝蒂一家的到来，大家都热情款待他们。后来贝蒂一家搭乘回柏林的火车，爷爷全家都来火车站送他们，很多人都是抹着眼泪的。 And we said goodbye to my grandparents, and oh, it was chaos. My mother was screaming, my aunt was screaming. They were very volatile. And it was terrible, awful. And you know, the Germans never came up to say goodbye. They looked, they watched from behind the curtains.We could see them. They didn't come out. They knew my mother said she was a little girl. They didn't come out. They didn't say anything. They were really terrified. 贝蒂一家把头伸出车窗，挥手向他们道别，大声说再见。然而这一别就没有再见。但无论如何，贝蒂一家是幸运的。像贝蒂一家一样逃到上海的犹太人都是幸运的。然而他们当时在上海也并不是绝对安全。1941年侵华日军开始威胁他们的生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开始调整对犹太人的政策，转而对犹太人采取压制措施。日本当局于1943年2月采取了一个近似于建立集中营的措施，搞了个无国籍难民隔离区。这里有当时侵华日军张贴的一份文件，名为关于限制无国籍难民居住和从事商业的声明。声明分为四条，大致内容是：由于军事需要，难民们居住和活动限制在指定区域，难民们使用的任何房间都必须经过侵华日军同意，若违反规定必将受到严惩。这份声明使上海犹太难民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们的行动受到监视和限制。侵华日军开始在上海搜捕犹太人中的敌侨，那么在上海的犹太人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日本侵略军大肆搜捕犹太人之时，犹太难民的中国邻居、中国同事、中国朋友不顾危险，把他们的犹太邻居、犹太人同事、犹太人朋友、犹太人小伙伴藏在了自己的家中，给了他们又一次生的希望。 这是一张中国儿童和犹太儿童一起玩耍时的照片，大一点的中国男孩手搭在年纪较小的犹太男孩的身上，犹太小男孩手拉着中国大男孩的手，两个人看上去情同兄弟。 在二战期间，中国人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犹太人遭受着种族灭绝的命运，而在上海，这两个同时遭遇不幸的民族却互相救助，互相扶持着扛过了那段阴云笼罩的战争年月。 1945年8月，漫长的战争终于过去了。晚上，贝蒂一家在安静地听着收音机，他们迫切地想要确定这场战争是否真的结束了。当他们听到日本天皇清清楚楚地表达承认日本战败了的时候，相互之间忍不住拥抱在了一起。屋子外面，上海胜利后的夜晚，大街小巷都是灯火通明，人们还放起了烟花。生活在上海的人们，在经过这么多年的不确定和恐惧之后，庆祝着一个新词儿的到来，和平。当1939年5月，坐着鹿岛丸号从欧洲来到上海的这些难民们，看到了今天战争胜利的时刻，他们知道用生命压住的赌徒赢了。 1945年5月，当盟军进入纳粹占领地区之后，发现了大量的犹太人死亡集中营，这一铁证彻底地揭露了纳粹的滔天罪行。这些人被关押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是犹太人，他们不是被饿死、病死、打死，就是被毒气杀死。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们，绝大多数都没能给亲人留下只言片语。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向我们诉说着一段血腥的历史：600万犹太人惨遭屠杀。二战胜利后，犹太难民有人离开，有人留下。 中国是把犹太人作为外侨对待的。 时隔数十年之后，贝蒂再次回到上海，重访老房子。 It's amazing how it didn't change. I can't believe it. We still have the rice on this windowsill. 故乡城，第二故乡，诺亚方舟。犹太难民称自己是中国人，这份情还将怎样延续？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50年，贝蒂与上海犹太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奥列格相爱。3个月后，他们在中国的公证处举行仪式。婚后，贝蒂与丈夫奥列格选择去美国。 距离贝蒂离开德国已经11年了。11年后，他又要与家人告别，他不得不向仍在上海的父母说再见。离别时，贝蒂脑海里浮现出很多离别的画面。逃难时，他的父母向爷爷奶奶告别，这一别就成了永远。他们去捷克斯洛伐克拜访叔叔姑姑们，分别时大家在火车站台哭成一团，道别的亲友们被蒸汽机发出的噪音和烟尘所淹没。然而此时以为人妻的贝蒂知道，这次告别不同，他是与拯救他生命的第二故乡上海告别。这次告别没有悲伤，而是心怀重生的感激。战争结束后，许多上海犹太难民像贝蒂一样开始陆续地离开上海，返回欧洲寻找亲人，寻找新的家。但他们都不会忘记一个画面，这次离开送别他们的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犹太难民们挥着手，心里用上海话重复着4个字：谢谢，再见。而还有一部分犹太人留了下来，留在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上海的犹太人还得到了政府的优待， 20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不高，很多紧俏商品还需要凭证购买，比如鸡蛋、豆油，这就是属于紧俏商品。但是只要犹太人出示他们的外侨证，就可以购买了，并且没有限制。中国是把犹太人作为外侨对待的。 战争年月，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对上海、对中国都心怀感激。曾经小区里的选美皇后露丝·谢尼回到以色列后，成为了一名艺术家。多年后，她与丈夫回到上海寻找老街坊、老朋友。 Shanghai gave me so much. First of all, it gave me freedom from the Germans. They saved us. It's the very only place to talk refugees. So, otherwise we would have been killed. And worse than killed, to be in a concentration camp. So I'm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of course. This is on the boat, Japanese restaurant, the boat bosses, the present. 另一位犹太少女贝蒂后来写了一本书，我曾经叫莎拉，来纪念她曾经在上海快乐的生活。时隔数十年之后，85岁的贝蒂回到上海就地重游。 It's amazing, I didn't change. I can't believe it. We still have the rice on this windowsill and take the bugs out of the rice. My sister made it. It was another window and we had a little kitchen.There's now a wall here with one little stove, two rings of gas, but we never used it because we didn't have enough gas, and a little sink with cold water running, and we put a curtain across it so that nobody would come in when we washed ourselves. Never took a bath during the war, just sponge bathed, because the bathroom down the hall was so dirty. Everything comes back.We did everything in the show. We lived here, we slept here, we argued here. I learned to dance in this room with my father through the radio. 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死于纳粹铁蹄之下，而3万犹太人幸存于上海。在犹太人心中，上海就是庇护生命的诺亚方舟。这些曾经受到上海庇护的犹太人，都将上海视为故乡城，称他们自己是上海人。 I can tell you that we were young people and we were very happy that we found a haven here when we came from Europe and we stayed here during the wartime. And people were very nice to us and we remember it very kindly. And we thank them for what they did for us. We are grateful, that's all I can say.And I think young people should know this in China. 直到今天，还有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和他们后人来到上海投资经商，投入教育、文化等领域，来报答他们的第二故乡——上海。